有白牌、蓝牌、红牌。 哎，对呀、啊， 比方说坐红牌的， 嗯， 啊，到这车站 啊， 坐白牌的呢， 啊， 围着四面城转， 哎，围城转着， 转一圈， 嗯， 买一张票多少钱？ 啊， 俩大字。 哎，不错， 啊，两个铜板。 哎，是是。 他一上车， 嗯， 他就往里钻。 哦， 几位？ 哎，我领，二一个，我领。 嚯嚯嚯，跑到金里边去了， 到里边去了， 嗯， 人靠门那儿了， 是啊， 他是喊， 嗯， 我说，哎， 啊， 哎，我买了， 哦， 这儿买票，这儿买票， 哦，举着他买， 哎， 嗯， 是卖票的 啊， 他离着近呢， 是是，他都在门那儿， 哎，就方便呢， 嗯， 放人家一块儿去呢，几位， 嗯， 坐上， 嗯， 输了， 哦。 卖票都是寄进卖 啊，是是， 绝不能把这舍近求远 啊 啊！他那喊上来，好、嗯 啊啊啊，人家费那事儿干什么呢？ 哎， 哦， 坐电车往里跑， 嗯，是是， 洗澡慢穿衣裳，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几位洗澡 啊， 洗个澡吧， 嗯， 一大官他不去 啊， 他到那洗澡去， 嗯， 全活 哦， 洗澡， 嚯， 捏脚， 嚯， 修脚， 嗯。 礼法 过哟， 都搁一块儿 哦， 大发了。 嗯，是是， 人家这洗去， 嗯， 他也洗去，洗完了， 啊、嗯， 人都出来了，擦干净了， 他 茶也沏好了， 嗯， 他这里边才出来。 哦，这才出来。 你说说好啊， 嗯， 这水真烫， 嘿嘿， 哎， 嗯， 茶闷的不灵了。 是啊， 喝喝，您喝 啊，喝吧， 喝呀， 嗯， 其实都晾好了， 嗯， 正对口， 嗯， 喝，您喝，喝 喝，嗯。 喝不灵人走了， 是啊，该穿衣服 啊。那澡堂子里头就是住着一个挨一个的人特别多了、 啊、 上人的时候， 对啊， 人家把衣裳穿好了， 嗯， 比如冬天 啊 啊，有穿皮袄的， 嚯、 哦，有穿大衣的， 嗯， 哎，也有的人把帽子戴好了，眼镜戴上， 哦， 口罩戴上， 嚯、 哦，你看这儿， 他呢 不忙， 嗯， 你几位等着，快说快喘，这别忙， 嗯、 别忙， 啊、哦。 忙什么事儿 啊？是是， 洗澡就舒服 啊！ 我要洗澡呢。 对， 洗澡干嘛呢？ 嗯， 你别说了，咱快穿。 哎，对，快点穿吧。 着急干嘛？你这人都急性子。 嗯， 把袜子拿过来了 啊， 先拍的。 耶，这种人就没有功德。 哎，袜拿着穿。 嗯， 哎一喝。 嗯， 袜子这么紧。 嗯， 穿不下去， 穿不下去。 他穿哪儿 啊？他 穿袜腿啊。 啊， 他穿在头上。 嘿，这真是啊。成心磨 哎，穿上，哎呀呵， 嗯， 哎呀， 嗯， 巷口 啊，干嘛？ 我伙计是看巷口的吗？ 啊，对呀、啊， 您这丢东西了 啊？ 我的袜子呢？ 哎， 我两只袜子剩一只了。 呀呀， 这么回事儿？ 我 给我找 找吧。 没有，这儿没人来的，我就老在这盯着 啊。 这怎么回事呢？ 啊 我的袜子怎么剩一只？哎呀，坏了 啊！ 两只都穿上了， 什么？穿一个脚上了， 穿一个脚上， 成心磨蹭， 自己直冒汗呢。 是啊， 就外边冷眼，外边冷眼。 哦，人家前边走了， 哎，到门口人家把盆交了，把钱账算了，人家出去了。 哦，人家走了， 人家走了，他才穿好了。 嗯， 啊，人到门口他喊还。 是啊， 我走哎， 啊， 那跪上 啊， 那钱我给了， 那他 我给啊， 那看看人家早给过了， 是后账的， 嗯， 都穿好了衣服给钱。 哦，都是谁先出去谁给， 谁先给钱。 嗯， 那就说呀， 往后指， 往后指 啊， 不错 啊， 几位嘛，一共好几位了，就都您去看光颜子都给钱 啊， 光颜子都光颜子， 哎，对呀，哦，你看看。 洗澡满穿衣裳 哦，还有什么吃饭很漱口水， 最可劲是这样 啊， 吃个便饭吧。 对呀、啊， 一块儿坐一块儿， 嗯， 吃点喝点 啊， 他那儿一吃一喝， 嘿， 吃完了喝完了，伙计那儿算账来了， 嗯， 这很漱口水， 嗯，哦，漱上了， 嗯 嗯， 那要不然就飞着 哦，看着 人家把这钱都给了， 人掏钱呢， 人家掏钱， 他呢， 他还拦着， 哦， 嗯嗯。 这怎么回事？ 你也别给， 哦， 你也别给， 他 也不给 啊？那谁给呢？ 那叫跑堂的后账， 没听说过呀。反正人家给完钱， 人家给完钱，再说句话都没气色， 是吗？ 人把钱也给了，他说， 夸 你啊？ 怎么 又你给了？ 不啊？又人家给还得挨罚， 受得了吗？ 哦，要长了这样呢， 长人就明白了。 那他怎么办呢？ 他还有主意。 还有什么主意？ 换一个方法。 换